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惊栗登场。鱼骨庙、玄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终于摆脱咗河里头嗰隻怪物，嚟到咗古南县啦。古南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，保留至今嘅城墙系明代嘅遗迹。呢个地方历史虽然悠久，但系名气唔大。县城嘅规模又细，好少有外人嚟嘅。我同大金牙肥仔三只落汤鸡，揾人问咗下路，响附近揾到间招待所。去嘅时候真系啱啦，呢间招待所每日只系供应一个钟头嘅热水冲凉，依家就只系剩翻半个钟头啫。快快手手冲咗个热水凉，我哋三个先算系还咗阳。问招待所嘅服务员，有咩食嘅嘢？服务员讲只系剩翻面啦。于是我哋要咗几碗面，放多啲辣椒，食到出咗一身大汗。正系食到一半，招待所食堂里头负责煮面嘅老头过嚟同我哋搭讪，问我哋系咪北京嚟嘅。我一听呢个老头嘅口音，唔似系西北人，于是同佢随便倾咗几句。呢个老头姓柳。老家是在北京通县，他呢在古南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。刘老汉问我们为什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好像从锅里头刚刚捞上来的样子。我们将在黄河的遭遇讲了一次。河里头究竟有什么，为什么这么犀利的，是鱼还是黄八都没有看清楚，又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呢？但是就从来未听讲过黄河里头有咁大嘅嘢。好彩隻船都算系扎实，换咗系隻木船，我哋依家恐怕都跌晒入河里头喂鱼啦。刘老汉就讲啦， 呢个呢我曾经系见过嘅，行船嘅讲系河神，今年咪发大水嘅，水势一涨，河里头嘅怪嘢又多。我在黄河边度生活了大半世，那阵时仲未解放，我先得15岁。曾经有人捉过只生的，当时我是亲眼睇见过呢只嘢。你哋如果都想睇下嘅话，我画个地方你哋知，你哋有机会都可以去睇下嘅。 我心念一动，我哋三个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想在附近收啲古玩就谈何容易。这个刘老汉在古南住了几十年，听他的言谈之中对当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。不如等他讲多啲嘢俾我哋知，诸如出土个咩古墓古玩之类嘅嘢，呢啲信息对我哋嚟讲十分有用。于是就冇俾刘老汉继续讲落去啦。我话啦，依家仲咁早，肥仔出去买几支酒嚟，再整啲菜嚟送下酒。我哋请刘老哥嚟我哋房度饮下酒，倾下偈，讲下当地嘅风土人情，好唔好啊？刘老哥，刘老汉系个嗜酒如命嘅人，又鍾意凑热闹，听讲有酒饮，即刻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肥仔见又要做跑腿，系极不情愿，但系佢都想饮。于是换了套干净的衣服，到外边的铺头仔买了两瓶白酒和一些罐头。外边的雨时嘶沙沙落个不停，众人在房度关好门，攞张床做台，打开啲罐头，坐埋一齐饮酒。刘老汉本嚟多口水，再加上两杯白酒落肚添， 鼻哥都饮到红晒，把嘴讲开咗就含返埋啫。大金牙请个刘老汉讲啦。 刘师傅，啱先你讲我哋喺黄河度遇到嘅嘢，你係亲眼见过。咁嗰隻究竟系乜嘢呀？系咪黄八成精呀？ 刘老汉摇头讲啦。 我唔系黄八精，其实就系条大鱼。呢种鱼真正叫咩呢？我就唔清楚。当地好多人都见过，叫呢种鱼呢做铁头龙王。行船嘅都好迷信，讲佢系河神变嘅，平时又见唔到啊，只有发大水嘅时候先出嚟啊。 肥仔话啦：， 唉，顶，你讲到咁鬼死邪，咁呢条鱼有几大条啊？ 有几大条啊？我敢同你哋讲啊，当年我喺河边见过一次，嗰年啲水啊嚟得好快，退得又快，加上古南河道浅，一条铁头龙王搁浅咗。嗰阵时咧仲未解放，好多迷信嘅人想去将龙王爷送返河里头，仲未碌手啫，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啦。大家都喺河边焚香祷告，唉，真係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啊！我都跟埋去睇热闹，就係嗰阵时见过一次。 我问啦，刘师傅，你讲下条鱼系点样嘅？ 呢条鱼啊，身上有七层听轮，鱼头系黑嘅，比铁板啊仲要硬，净系鱼头啫，就有部解放牌家车个头咁大啦。 我哋三个都觉得好奇怪，咁咪同鲸鱼差唔多？河里头点会有咁大嘅鱼呢？呢个世界上真系咩稀奇古怪嘅嘢都有嘅。于是继续问啦。咁后嚟点啊？埋咗定系食咗啊？刘老汉就笑住讲啦： 唔系鲸鱼，不过咁大条鱼啊，十分少见，平时根本系冇啊，隔几十年都好难见一次，简直啊就快成精。有啲迷信嘅人讲佢系龙王爷变嘅，唔系点会同佢起个咁嘅名呢？听讲就算捉到啊，都要放生。肌肉系又硬又老，边个敢食呢？当时呢只铁头龙王就死喺岸上边，过咗几日天口好热，就好似火烧咁，唔够几日就开始烂，臭气熏天，隔几里路都可以闻到臭味。呢种情况啊，好容易会变成瘟疫。结果大家一商量，就将啲鱼肉切落嚟用火烧咗，剩低一副鱼骨架放喺河岸度啦。 大金牙听到呢度，叹息住讲： 唉，可惜啦！如果响依家将呢种怪鱼嘅骨头搞去博物馆度，做成标本，一定系好多人嚟参观。 咁咪系，不过嗰阵时咧，边个都冇咁够胆啊，惊龙王爷降罪落嚟，免不了又一场大水灾㗎嘛。 我问啦，刘师傅，你啱先同我哋讲有个地方可以睇铁头龙王，指嘅系咪呢条呢？唔通过咗咁多年，呢条鱼嘅骨头仲响度，仲摆响河岸树？ 冇错啊，不过呢唔系响河岸度啦，当时附近嘅人为咗防止发生瘟疫，将鱼肉同内脏都烧咗祭河神，正响度商量点处理呢副鱼骨。呢、这个时候呢，嚟咗个外省人，呢、这个人呢系做生意嘅。呢位商人系个非常迷信嘅人，佢出咗啲钱响离我哋唔远嘅龙岭收咗一座鱼骨庙。 大金牙问啦： 鱼骨庙？向天津都曾经有过，是不是用鱼骨做梁，鱼头做门，供奉河神那种啊？ 一千吨都有咩？咁我就未听讲过啦。不过确实系同你讲得差唔多。嗰位外省商人呢，自称都系经常出海过河嘅，经常系要搭船，所以啊揞钱收咗咁样一座鱼骨庙。呢座庙规模就唔大嘅，连个院都冇嘅，同普通嘅龙王庙啊冇乜区别。攞鱼骨啊当屋梁，大鱼嘅头骨呢就系庙门，就一间神殿，供奉龙王爷嘅泥像。啱啱修好嘅时候，有啲人得咗病啊，或者碰啱天寒，都去鱼骨庙里边上香许愿。讲起真咧都几好笑嘅，真系好鬼邪嘅，一字都冇灵验过噃。如果去鱼骨庙求雨咧，唔求啊仲好，越求啊越寒，所以冇过几耐啊，香火啊断晒啦。嗰位出资修庙嘅商人都从此冇出现过啦。 我问啦，鱼骨庙依家仲响度？刘老汉啊，岌咗岌头讲啦， 系啊，不过啊，都荒废咗好耐啦。龙王爷嘅泥像冇过两年啊，塌咗啦。有啲人讲系嗰位出钱修庙嘅商人个心唔够诚啊，或者系做过咩缺大德嘅事情，龙王爷唔愿意受佢嘅香火啊。再加上鱼骨庙啊，建喺龙岭山坳里头。啲路啊好难行，搞得两搞啊，根本就冇人再去嗰间鱼骨庙啊！唔少人啊，甚至将呢件事都唔记得啦。当年文革，连红卫兵都谂唔起要去揼烂呢座鱼骨庙。其实就算去揼咧，都冇乜嘢可以揼嘅。但系呢座庙嘅格局同鱼骨咧仲响度，你哋有机会可以去睇下。 肥仔笑住闹啦， 顶你个肺啊！有鬼好睇咩？我哋三个今日差啲啊变咗余粮，睇唔睇都算啦。 但系大金牙咧就另外有一番打算啦。佢同我商量咗下，决定后日休息好咗啦，去龙岭睇下呢座鱼骨庙。讲唔定啊，咁大一副鱼骨可以卖钱嘅。最起码可以卖俾自然博物馆，我哋呢趟路费呢就算係有人报销啦。我哋又猛咁劝刘老汉饮多杯，问下呢附近有冇出土过咩古董古墓。刘老汉呢就饮到醉眼朦胧，讲嘢条脷都有啲打裂啦。不过酒后吐真言，真係讲咗啲当地嘅秘闻俾我哋知。古南前一段时间俾水冲咗几座古墓出嚟，都系宋代嘅。不过唔系咩贵族嘅墓葬，除咗几块烂骨头之外，就只有啲烂嘅瓶瓶罐罐。依度出土最贵重嘅嘢，系有一年干旱，呢一段黄河都就快见底啦。清淤泥嘅时候，从泥里头挖出嚟三只大铁马骝，每一只都重达几百斤。将上边嘅铁锈去咗，发现铁马骝身上雕刻嘅花纹优美流畅，外边呢都系鎏金嘅，至今都好似仲未考证出嚟呢啲铁马骝系用嚟做咩嘅。有人讲呢系唐代用嚟镇妖嘅，亦都有人讲系制河嘅。后嚟拉咗去边间博物馆，定系大炼钢嘅时候溶咗呢就唔知啦。最邪嘅系，从淤泥到发现三只铁马骝之前，有唔少人都话梦见三个白胡须老头，喊住哀求放过佢哋。呢件事系越传越邪，好多人都讲呢三个老头就系河中嘅铁马骝精啊！嗰一年嘅春节，屋企凡系属牛嘅人都着红底裤，扎红腰带。惊住俾嗰三只铁马骝精嚟报复，结果呢最后呢附近咩大事都冇出，当然亦都会有几个行衰运嘅，不过嗰啲呢都系佢哋自己揾嚟嘅啫。黄河里头沉咗好多古怪嘅嘢， 呢啲事我哋都听讲过。河东博物馆里头就陈列住一隻黄河铁牛，就是镇河用的。当年元末的时候，仲传说在黄河度捞到一隻独眼石人。那个时候正是农民起义，有童谣讲咩？莫道石人一隻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这些呢都只是传说，并不足为信的。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。在那些烂泥里头，不知覆盖着多少秘密。不过我们对这些铁马骝、铁牛、石人之类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于是一再追问，这附近哪里有古墓和遗迹，哪个手头上有古董想要出手。刘老汉想了想又讲了。 哦，原来你哋系做古玩生意嘅。你哋若果早几年嚟呢，就会有好大收获。依家啲嘢早就俾啲人收得差唔多啦。唔单止系民间嘅古玩商嚟收，政府又收，一年系收十几次，再多嘅嘢都俾人收晒去啦。前几年开始，古南附近接二连三出现盗墓情况，好多当地人都参与。到秋天一刮大风，你哋就睇啦，地下全部都系嗰啲盗洞，行路唔小心都容易跌落去。城外边古墓集中嘅地方都俾人挖到成个西咁。讲开又讲啦。我突然呢就諗起听人讲起过，但我就随便讲下，你哋就随便听下算啦，唔好当真吓。我曾经听当地嘅一位老人嚟讲起过，龙岭里头呢係有座唐代古墓，相传规模极大嘅。呢两年呢好多盗墓贼呢都想去搵。始终都冇人可以揾到。咁梗係呢龙岭嗰片山岭好密嘅。而且嗰座古墓藏得好深。甚至连有冇都仲好难讲。毕竟呢种事情呢都係从上几辈口耳相传咁传落嚟嘅。未必真有其事嘅。呢种古墓嘅传说，在我哋当地呢就非常多嘅，而且几乎系一个人就一种讲法，冇固定嘅。有啲人讲龙岭钟呢系唐代嘅大墓，又有人讲系其他朝代嘅，反正都系传说，边个都冇见过。 从刘老汉嘅话中，我隐隐约约听出一啲嘢嚟。一位商人出资在龙岭修建鱼骨庙，供奉龙王爷，这个本身就有些奇怪。龙王庙为什么不见在河边，偏偏见在深山老林之中呢？听刘老汉这样讲，鱼骨庙的规模不大，那就更加古怪了。这么小一间庙，何必费这么多周折？难道龙岭中有什么风水位适合建造庙宇？再加上刘老汉讲龙岭中隐藏住一座极大的唐代古墓，咁就更加 QK 了。我心中一阵冷笑，佢阿爷搞唔好嗰个出钱收鱼骨庙嘅係我哋嘅同行。佢收庙係假，摸金係真。收庙係为咗掩人耳目，喺庙下边挖条暗道通入去古墓度摸金，先至是他真正的意图。但是我一点想不明白，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，人迹罕至，为什么要随父放屁多此一举呢？随即有一想，是啦，想落这座墓极深，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将通道挖通的。他一定是看准了方位，但是觉得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成日在龙岭之中出没，难免会被当地人碰到，会起疑心的。于是收座鱼骨庙， 庙中暗滑地道，就算偶然有人路过都唔会发觉，高招啊。不过呢啲情况啊，要亲自去龙岭行一趟先可以确定。唔知道呢位假扮商人嘅魔金教尉有冇揾到传说中嘅大墓？唔管点讲呢，我都要亲自去龙岭鱼骨庙睇一睇先得。我又问刘老汉去龙岭嘅详细路径、当地嘅地形地貌。刘老汉就讲啦： 鱼骨庙喺龙岭嘅边上，你哋要去睇下嗰座庙都可以，不过千祈唔好向龙岭嘅深处行啊！嗰片岭地形险恶非常，有好多地方啊都系陷空嘅地洞，喺外边根本系睇唔出嚟嘅，表面上系土壳，一踩就冧，跌咗入去就唔使旨意爬翻出嚟。据说地下都系溶洞，曲曲折折咁，好复杂嘅。当地人就叫呢种洞做龙岭迷窟，比迷宫仲难行啊！更加可怕嘅系迷窟里边啊有鬼嘅，听我劝一句啦，千祈唔好入去啊！ 刘老汉又讲咗咁样一件事，有五名地质队嘅工作人员去龙岭嘅溶洞中勘察，结果集体失踪，院里头嘅百姓都传开晒，讲佢哋喺龙岭遇到鬼砌墙，到依家都仲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呢件事先过去咗两年几啫，我连声啊多谢佢啦。我话我哋呢系贪下新鲜，去鱼骨庙睇下，睇下嗰副铁龙王嘅骨头。龙岭嗰边荒山野岭，我哋去做咩啫？你即管放心啦。摆响床度啲罐头几乎俾我哋扫晒，酒又饮晒啦，刘老汉啊饮到大醉而归。我将房门关上，同肥仔大金牙两个秘密商议，一定要去龙岭行翻一趟，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啲好嘢。就算古墓应被盗，讲唔定响附近嘅村里头可以收翻一两件嘢，咁都唔算白嚟陕西一趟啊！肥仔问我啦： 老虎啊！呢次你有几成把握啊？我哋系咪搞到上次去野人沟咁出晒死力，仲差啲连条命都搭埋入去，结果先搞到两块烂瓦片，连肉都唔算系。 我话啦，呢次都冇咩把握噶，不过好唔容易先知道龙岭呢度有座大墓，至今都仲未有人揾到，我听到心都痕埋。讲唔定啊，老天爷开眼，等我哋做翻次大买卖啊！美国妹啲钱就可以还翻晒俾佢啦，费事我响佢面前抬尾头啊！不过龙岭嘅古墓系唔系保存至今都仲好难讲。据我估计咧，解放前嗰位出钱收鱼骨庙嘅商人啊，极有可能就系个赌斗高手。佢收鱼骨庙，就是为了挖地道入龙岭古墓的地宫之中。如果他得了手，我们就没声气了。总之早准备了，到了那里先讲了。大金牙听讲要去赌斗都很兴奋，他恨做这行呢就很久了，但是一到春天就哮喘，从来没真正赌过斗。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都是些盗墓贼，都是那些在农村乱咁掘乱咁挖嘅毛贼，挖出嚟嘅都冇咩太好嘅嘢。大金牙恨不得亲自出马做返次大嘢，但始终都冇机会。依家呢淨係夏末，佢嘅病係一种过敏性哮喘，呢、这个时候呢係唔容易发作嘅。又有我同肥仔呢两个实习过咁多次嘅魔金教尉响度，就更加有恃无恐啦。不过我哋劝佢呢就咪入冥殿啦，正好留喺外边帮我同肥仔把风。我哋喺下边上边留个人， 万一有咩闪失，都好有个人接应一下。于是我哋进行咗一番部署。呢趟出门本嚟冇諗住发现大墓嘅。一嚟係响内地，二嚟呢边个古墓早就俾人挖得差唔多啦。冇諗到响龙岭里面可能会有唐代大墓，实在出乎意料。我哋冇带太多嘅工具，工兵铲呢种可以防身又可以挖土嘅利器，我自然係唔会离身嘅。只不过响黄河道跌咗一隻，只係剩返肥仔嗰隻啦。响地道山洞里头行动，仲必须有足够嘅照明装备。我哋有三支狼眼手电筒，呢种手电筒係德国货，照明范围30米，光线凝聚力极强，甚至可以用嚟做防身武器。遇到敌人野兽，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筒照佢隻眼，可以使对方瞬间失去视力。狼眼系同杨雪莉佢哋去新疆沙漠嘅时候，由杨雪莉提供嘅先进装备。佢返去美国嘅时候，将剩余嘅大部分装备都俾晒我。我老实不客气，照单全收啦。反正已经欠咗佢咁多钱，甚至俾佢响蛇口下面救过我一次，依家仲争佢一条命。反正都唔争在呢啲啦，加多份人情债都唔算系咩啦。最头学赤嘅系冇戴防毒面具，只有几副简易嘅防毒口罩。响呢个古南小镇，要揾防毒面具就真系难啦。以前嘅摩金教卫代代相传古老嘅办法，避免空气中毒，首先系放雀笼。我哋响野人沟用过一次噶啦。其次就系用蜡烛，呢个系摩金教卫必不可少嘅工具。只要冇化学气体，防毒口罩就够晒用㗎喇。我开咗张单，叫肥仔喺附近采购，可以买嘅都买晒返嚟，买唔到嘅就另外諗办法。我哋需要两隻大鹅，特别强调嘅係要生嘅，唔係一阵间肥仔买隻烧鹅返嚟都够胆死嘅。仲需要嘅係蜡烛、绳、消防钩、手套、罐头、肉干、白酒。再睇下邮局有冇附近嘅详细地图，最好可以买到啲补充热量嘅朱古力。其余嘅嘢我哋身上都有，暂时就係咁多先啦。肥仔问啦， 唉，冇地方去买枪喎，冇枪咁点算呢？冇枪喺手啊，胆都细啲啊。 我讲啦，附近都冇咩野兽，根本唔使用枪嘅，就算碰到啦，攞工兵铲都足够对付啦。如果响边境或者偏远嘅地区呢，都可以搵打猎嘅买枪啊。响内地就好难搵到枪械㗎啦。再讲啦，攞枪都冇咩用，我哋呢只係计划就肯定赶唔上变化嘅。讲唔定龙岭迷窟中嘅古墓早就俾人挖空晒啦。大金牙点头讲啦， 胡爷讲得好有道理啊！听刘老汉讲，龙岭地下好多溶洞，系典型嘅赫斯特地貌。呢种地质结构好多都系处于地震带。如果真系有唐代大墓，从唐代到依家咁多年啦，都讲唔定会发生咩变化。我哋呢做万全嘅准备，但係就唔使抱太大嘅希望啦。 我忽然諗起身，陕西养尸地极多，万一碰上种子点算好呢？呢件事讲起身就想喐大金牙㗎啦，攞两回伪造嘅摸金符嚟呃我哋，好几次差啲连条命都搭埋入去。大金牙见我讲起呢件事，只要陪住笑咁再次解释啦。 啊，胡爷肥爷，你哋千祈唔好嬲，唔好嬲。我当时都唔知道㗎。当年我哋屋企个老爷就係戴呢种摸金符，都冇出个咩事。依我睇呢，其实就一种心理作用。你哋两位如果冇见过真嘅， 一直攞我俾你哋嘅当成真货，就唔会好似依家咁冇信心啦。翻转头，我谂办法揾两回真嘅翻嚟，钱系入我数，入我数吓。摸金符咧，虽然系古旧嘢，但系只要俾啲功夫咧，都仲系可以收到嘅。 我笑住讲啦，咁啊要金爷俾啲心机啦，帮我哋两兄弟揾两回真嘅翻嚟。嗱，讲老实话啦，唔带住嚟倒斗啊，心里头啊真系冇咁踏实嘅，做起嘢上嚟都冇信心，咁啊比咩都危险噶啦。我哋三个筹划好咗啦，就各自去休息。连日舟居劳顿，加之啊饮多咗两杯，呢一觉瞓到第二日嘅下午先起身。肥仔同大金牙就出咗去街外边采购啦。我揾到刘老汉，进一步了解龙岭迷屈嘅情况。但系刘老汉讲嚟讲去，仲系琴晚嗰啲嘢。呢一带地区关于龙岭迷屈嘅传说好多，但多数都系啲捕风捉影、不尽不实嘅内容，极少有确切嘅信息。其他嘅人都系咁嘅，一讲起龙岭迷屈，就有啲谈虎色变啦。都讲嗰里头有鬼魂怨灵出没，除非系逼不得已，否则好少人够胆去嗰一带。我见再都闻唔到啲咩啦，就算数啦。又响古南唞咗一日，我哋按刘老汉指点嘅路径，用竹箩孭住两只大鹅，动身就前往龙岭鱼骨庙而去啦。咁我哋去到龙岭鱼骨庙会遇到啲咩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